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心情。

自在生活。 随时随地都在恍神状态，谁真了解我？ 懂我要的是什么吗？其实我只是想找个人可以让我依赖，耍耍无厘头可以脑袋放空，脑袋放空，做做白日梦，偶尔发发疯，你幸福的心被我偷偷带走，没人发现我的梦统统被我封锁，做做白日梦，偶尔发发疯，定时发梦脑袋才不会解冻，白日梦是我随时随地都在恍神状态，谁真了解我，问我要的是什么？其实我只是想找个人可以让我依赖，耍耍无厘头可以脑袋 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我找来找去，还是找不到你。我知道你变化了名字，忘不是个骗人的工具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无法放弃，只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。难道是我真的动了真感情？国际网络上的你，我已爱上你，要赶快拿个主意。你写来的话语温柔而痴迷，这难道是个迷人的游戏？你写来的信，一封空白的信，到底是谁长得什么模样，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啊。想来想去，还 是无法放弃，只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，难道是我真的动了真感情？哦，网络上的你我已爱上你，这根本没有道理，没有见过你，没有听见你，甚至不知你的国籍。赶快拿个主意，借来的话语我若痴迷，这难道是个迷人的游戏？借来的信，一封空白的信，你到底是谁，长得什么模样，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